嗨，你好，回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好久没有做这么正能量的话题了，说一说你为梦想做过最大的努力是什么？ 这是一期很燃的节目哈，希望在这期节目中能够给到你初心，还有那种奋斗的动力啊，大家一起为梦想奋斗吧。 对，我为梦想做过最大的努力就是吹了好多牛。为了实现这些牛，所以我要不停的努力。 我觉得我为梦想做的最大努力是每天坚持录节目，很努力了，真的挺累的。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我很有同感。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来自王铮亮的一首很好听的歌。 对， 送给你。 嗯，兔子安不是顾子安，他说呢，高中每天晚上12点睡觉，早晨5:40起床，上厕所都要拿一个本背单词。月考从年级100多考到第3，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希望今年能够考上首都医科大学，长大成为一名医生。哇，真的，为你加油！我读的这段留言，我都热血沸腾。 真的是学医真的不容易啊。觉得这个梦想挺好的， 首都医科大学，希望能够在北京遇到你，北京欢迎你。 对，我们首都人民的健康就由你来守护了。 是的。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每次想方设法给他制造惊喜，虽然微不足道，但只要他开心快乐，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前几天他生日，我给他准备了从1岁到26岁的生日礼物，图片评论，哇，这么多礼物。 1岁到26岁、 这个、你们刚刚在一起一年吗？刚刚在一起吧，应该是。 我也觉得是。 补了这么多。 不是，我是觉得刚刚在一起才有这么大的热情去准备，就是谈恋爱谈久了，可能就是 过个生日。不要说真话。 是吗？过个生日啊，就出去吃一顿吧，或者就是你想要什么呀，就直接问，我给买给你。 下边有一个人评论特别逗，阿泽是个好青年2019，他说呢，我缺的不是礼物，而是女朋友。 真相，很多人扎心了哈。 看那个日出日落，我爱你，你爱我，为你唱着歌，一直到慢慢变老了，还要说我是。 第二首歌来自于徐誉腾的《彩色粉笔》。 彩色粉笔啊，我听成了彩色粉底。 哦，粉底液吗？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一下子想不起来什么是最大的努力。我觉得每天都坚持改变一点点，多认真一点点，忍耐着性子，就是最大最可能成功的努力了。对。说的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啊，我们每天认真的录音就是最大的努力了。 真的都是为了梦想和生活。半冬如安，他说大概是写小说吧，虽然中途有几年因为工作没有继续，不过近2年又重新拾回来了。哦，可能这个朋友就是爱好是写小说。你知道很多的人啊，他现在工作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事情，很多人会有自己的副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工作之余，所以就是累并快乐着。 还有的人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经济独立啊。狐狸的星期他说呢，我的梦想就是能够经济独立，不依靠任何人，现在呢正在落实当中。面试找工作是个特别考验人的大项目，不怕风吹日晒，不怕长途跋涉，不怕交通险阻，所以要成功就得经得起考验。我已经在路上了，你呢？我在山顶看着你。我在山顶向你招手。 确实今年7月形势很严峻了， 我看微博上也有热搜说今年的毕业生到底有多难。 嗯、哎，对，我看了昨天。 哎，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话题嘛，让那个 这届毕业生有多难？ 对，这届毕业生或者是考研啊，对吧？或者是就是要换工作的朋友们，就是都要面临， 都是， 嗯，要面临新的选择的朋友们，今年真的很难了。 对啊，你就说中考吧，高考吧，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考试、啊、或者是找工作的都挺难的，因为这个疫情真的会影响方方面面的东西。 对，要不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话题，就是你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可以让那些成功人士讲一讲自己的经验，给那些心里没有底儿的人、 嗯、 是吧，给一些信心勇气还有一些经验，我觉得可能更能够就是有效的帮大家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指导意义、 啊、对啊。 好的，那下一期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做这个定了。 行，好的，就是你是如何找到工作的是吗，或者是你是如何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 嗯， 原来是那么花香满地，我用青春彩色的粉笔画一幅那是记忆，画里我们一起的日子原来是那么花香满地，我们一起的日子是那么花香满地。 下一首歌来自李琦的《那些时光》，那些努力的时光，现在回想一下，觉得自己好热血呀、啊。 当我的阳光吧，他说我对象的梦想一直都是找一个富婆包养他，很遗憾他的梦想破灭了。那看来你不是富婆吗？ 一般这种话都是拿来跟这个情侣之间开玩笑的。我怎么就选了你？我应该选个富婆。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梦想还真的是被包养，就是谁不想天天躺着然后上面掉钱呢，你说是吧。 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喜欢这个人吧，如果你喜欢的人包养你，那我也乐意啊。 行了，打住吧，我觉得莫达尔你的脑洞开太大，还喜欢不喜欢上了。 有钱花就不错了是吗？ 对呀、啊，你有不喜欢的人能包养你也不错了。什么呀，我们在这树立什么价值观？大家不要学啊，我们只是一句调侃而已，调侃。 嗯，对，多拉兰兰他说呢，有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现在的梦想呢很简单，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们努力赚钱让家人能过得好一点，每年呢能出去旅游一趟就是我现在的梦想了。我觉得这个梦想很真实很现实，而且也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一个目标吧，我觉得挺好的，脚踏实地。 我觉得很多人的梦想有的很伟大很遥远，就是说啊我要立志当一个什么科学家什么的，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在就是通往梦想的这个实现的路上给它分几个阶段，比如说首先我可能要做到什么地步、 嗯、 要比如说考到什么证，或者是我要看几本书，就是多量化一些具体的小目标，我觉得这样会更容易通向梦想的道路。 对啊，就像萱草说的，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但是也要有一些系统的小打卡的点、 嗯、 这样的话呢、 啊、 就会让你觉得每天走一步，每到一个打卡点都是对你那个大目标的一个迈进。 嗯，对，就好像刚才这个朋友分享说我每年都要去远足哈，去旅游一次，这样就挺好，就是每年一次嘛。 说的我也好想去旅游。 哎，我也好想出门。但是不行。 嗯，太想去玩了。 太憋得上了。 嗯，不过现在更想的是发工资。 我俩已经念叨了将近半个月了，发工资。 让自己坚强，相信不会太久，某个地方再煮酒吟唱那些时光。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孙子涵的《忘了却记得》。 嗯，梦想也是这样，忘了却记得。 最坏的结果也要懂得承受，你开的玩笑我能听懂。 还有一个朋友，他叫做咕咚不吃胡萝卜，他说大概就是现在吧，然后发了张截图，我看这张截图好像是一本书里边各种词啊，什么血型系统啊，血清啊，生物化学啊， 哦，他在复习吗？ 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淋巴细胞单核细胞之类的，应该是个医学生吧。 其实 医学生每天都在努力， 哎，但是学医学真的蛮累， 好累， 枯燥， 好累， 对，要背很多东西，嗯。 而且我们的留言中好多都是这个医学生啊，他们的梦想都是想成为一名医生啊，每天这个，早起晚睡的，天天背单词呀，背这个内容，确实不容易。 对，我发现了，我有的时候会在朋友圈发一些，就是比如说我颈椎有问题啊，或者是我哪疼怎么办，这样正常吗？哎，就有人回复我，就是很专业的那种口吻。我真的能感觉到我们听众中有很多的是医学生的。 嗯， 这样挺好的。我觉得我们身边有很多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哎，私人顾问啊，私人医生啊。 对，我记得我前几年鼻炎特别严重的时候，就是我一发那个微博，然后我居然找到了四五个医生啊，还有几个医学生都在教我怎么来治鼻炎啊，或者是怎么 对 怎么这个保护自己，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 对，还有人说萱桃，你把你的那个片子寄过来，我让我们这里的那个什么老中医给你看看，他可神了。我说谢谢你。对， 可以可以。 嗯，有一些地方上或是会有一些神医嘛，就是人家可能传统下来的一些密不外传的一些东西， 正骨是吗？传男不传女。 对对对，是。 萱草可以试试，我建议你。 肖小辉你也很好呀，他说小时候想着当世界首富，小学呢想着当浙江省的首富，而现在啊还是副个首富吧。 副个首富，对，小时候梦想那么大，现在还是家里赚钱最少的那一个呢。 哎，我想每个人小的时候应该都幻想过一个梦想，你有没有想过？我真的想过，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我记得课本上说有12亿人口，我就想着说这12亿人， 每 人 给你 一块钱 是吗？对， 我也有钱了呀。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哎，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一个好的商业系统就是这样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花更少的钱给你，但是聚在一块的话你的收入就很高了，这就是你要有一个商业模式。虽然这纸上谈兵我们都很厉害啊，能不能赚到钱就要看个人了。 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12亿人，一人给我一块钱是很容易的事情，长大了呢我就想，哎呀，我怎么去找到这12亿人呢？我就觉得是有点麻烦。 喜欢我谈了3年就没说，却听见你对他真心的说着，你认真对他说着，说那句我爱你，那表情幸福着。 下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我不想说再见。有的时候你心里有个目标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不要轻易的说再见，而是要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逆境的时候，都要这个不要忘记这个目标，要默默的向前走。 嗯，不拿拿说个鸡，他说高三呢回去复读，坚持了一年，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作业，为了节省时间呢，每天都跑着去食堂吃饭，晚上在教室待到熄灯。那条回寝室的挺远的，大概走路要10多分钟的路呢，冬天的时候又黑又冷还很恐怖，路灯经常到时间就熄灭了。记得有一次看到前面突然冒出个人来，吓一跳，拉着同伴的手赶紧跑。 现在大二了，上大学后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但发现自己没有梦想可以为之奋斗了，大概呢也就是跟着大家的步伐一起往前走，而自己真正要追求的却不知道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成长嘛，可能大家都要上大学上高中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还是就是家长在教育你的时候没有给你树立一个目标吧，只是让你拼命的学，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学呢，没有告诉你，确实这个这点很重要。 就是你备战高考的时候你知道啊，我要读完几本书然后考试考到多少分，是很具象的一个目标，但是到了大学可能考试就是及格不挂科就可以了，都可以顺利毕业的，但是到底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啊真的是值得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的。 佳佳佳佳他说呢，大概是父母拿着高昂的学费然后让我去读了一个三本学校吧，各种不适应，但是却努力坚持着，只是为了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其实不光是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还不能够辜负自己的人生，他们花这么多钱让你去学一个本科，虽然是三本啊，但是它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锻炼自己啊，然后充实自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读完之后你就会知道，特别是你进入社会之后你就会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去做，为什么要把它学完。 对，我觉得不管大家是上三本也好，二本一本啊，985重点都好，你都要就是不要说去跟别人比啊，人家大学比我好，你就是我觉得每一个起跑线上的人你都要跟身边的同行的人去比较，就是你要做到在你们学校是最优秀的那个。我觉得这样想的话会不会更有奋斗的那种叫什么斗志呢，会不会更有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对自己有信心了呢，就是千万不要灰心，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比较低下的一个层次上面，我觉得不是的。其实这个社会你找工作的时候会发现除了学历之外啊，你的经验，你在大学的经历，你的实际能力啊技能都很重要。 梁记这是一个考编的朋友啊，他说最努力的就是考编呀，最近背书背到凌晨三点钟，早上醒来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接着背书，床边贴满了小题目，是一段难熬又快乐的时光呀。好在呢我成功上岸了，努力总会有回报的 啊，已经上岸了呀，恭喜你。 这个其实这么一说的话我跟他差不多，哎，我也是每天啊盯到凌晨三点，早晨第一件事还是起来看，不过我看的是股票。 还你现在还这么大的那个野心呢，还玩股票？赶紧上岸呀， 落袋为安是吧。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飞儿乐团，很经典的一首歌，很励志哈，我叫我想飞。 我要飞 啊，我要飞，对，希望大家都能够乘着梦想的翅膀飞起来。 不光想还要去做。 荣啊荣荣荣，他说白天上班晚上看书，每天一两点睡，看书到大哭，每天就是各种找时间练技能，弹琴弹到手麻，跳舞跳到腿上到处都是淤青，感觉自己考编那会儿真的是最努力的时候了，还好顺利上岸了，可能跟别人比不算什么，但是呢自己还是觉得挺拼的。至于现在为梦想努力啥呢，大概是努力让家人接受对象了，嫁给你也是我的梦想。 好，要努力的太多，要功课的太多。 窦德妹，她说呢，2021年考研，在家呢自觉性非常差，看见朋友圈同学打卡又紧张了起来，每天晚上都因为焦虑睡不着。因为我有向往的学校，我有向往的生活，所以我必须要努力。好的，看见大家的留言，我想说我再不努力我就是狗了。看来大家说的都是特别努力的积极向上的内容，看来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还是能感染到一些人的。 对啊，是可能如果是你平时如果就是灰心啦或者懒惰啦，哎，立马打开我们这个节目听一听，听完你就热血沸腾，全血复活了， 你会发现躺着比努力更舒服。 不是不是的，你可能就觉得我要赶紧努力啊，你再不努力就赶不上你们的节奏了，会被莫大人现场抛弃的。 嗯，确实是这样。哎哎，这个朋友就说了我们的节目，可是我是毛小姐，她说那应该就是考研了吧，又得像昨晚那样失眠到天亮，现在是凌晨1:40，我还在听着酷我音乐调频呢，突然一下子想通了，从小就有一个名校梦，但人生的重大考试却总是发挥的平淡无奇，之前一直在怀疑自己，现在突然释怀，考研就像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走，你永远不知道太阳多会儿会升起，但升起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人间值得。 嗯， 突然被感动到了，说得真好。 北岛白七他说，现在啊才高一，目前看是中考吧，从三模的377分到中考的500多分啊，我自己都觉得像梦一样。当时也没觉得自己有多拼，就是早起晚睡，不午休，少休息一点。现在想啊，这多出来的100多分都是努力换来的，当时自己真的蛮拼的。 嗯，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努力，然后发现结果真的很好，才知道原来之前付出了那么多。 你不逼自己一把，你都不知道自己这么优秀。 嗯，确实是这样。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觉得还有好多励志的话没有说完呢，我觉得大家说的都真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如果你在人生中有一点气馁了，或者想放弃的时候，你们就打开我们这条征集看一看，或者听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能够受到很多鼓舞。 嗯，对，希望大家都能够乘着梦想的翅膀飞起来哈，为梦想持之以恒的去奋斗去努力。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吧，我们下周节目再见啦。拜拜 拜拜。